喂， 光影幻境，音乐纵情 ，Hello Moto。 锵锵三人行，大家好，哎，马先生，影子， 先生， 影子，看这过年了啊， 过年 ，过年得给大家拜年，因为春节期间我们节目啊停一个礼拜，所以得提前就给大家拜个早年 啊啊，对， 影子咋拜年呢？你得唱一个吧， 没啥准备，你上头，你起个调， 拜。 对对不对，马先生拜年啊，马先生是德高望重的， 对 啊，然后我代表女界给大家拜年， 代表男界， 对，男界和女界同时拜年啊， 代表男厕所和女厕所， 还记错了啊， 你看你别笑，我跟你讲，现在这个春运呢，都笑起来了，笑出病了，你知道女的现在就说买票，你见着了吗？ 对， 你看北方在雪地里，然后广州火车站说17万人发送了，而且那么多人堆在那儿，上了车又怎么样？你知道现在女民工跟她老公打工几年，挣了5万块钱，今年回家就前几天的事儿，在硬座车厢上，俩人怕贼偷了呀，一直捂着这个钱，不吃不喝，连上厕所都不敢去。结果就离重庆站大概还有6个小时的时候，老婆不行了，就开始发呆，然后就笑。你想？他一直在车厢里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笑，但是你知道他一直笑会出现什么后果呀？窒息，险些给死了，你知道吗？就一直就出现了窒息症状，列车员吓坏了，送医院去，这是一检查，医生说这叫密闭空间春运这种精神紧张焦虑拥挤会造成这种不正常。 我刚才还想着你把镜头说，他为什么会笑？因为离家乡越来越近了，这个东西保住了。哎，那他这天下不是无贼了吗？都，他怎么还会发生这个让人想到了那个场面？ 我看的那个一个片子是那个他们去到新疆去摘棉花，也是密闭空间，也是最后都是精神不正常，这个压力太大。我们现在目前感受不到了，我过去小时候感受过。 你 坐火车啊， 坐火车 也是那个状况，厕所也不能上，什么都不能上。而且我发现人有时候很奇怪，你比如说憋着想去小便，也不能去，然后慢慢就给憋没了，就真没了，那小便 憋没了呀。 对，也不知哪儿去了，就没了，再尿的时候也尿不出来了。 被抑制消解了。但有时候不要说长途的火车。 对，我记得那种疼痛，你知道，我有一回从广州30多个小时，也甭说上厕所，我的30多个小时脚就没挨过地面。这几个人都支起来，你想一直这样啊？然后到了家，确实是撒不出尿了，就是没法小便。然后终于小便出来的时候，我就记得那个疼啊，就是膀胱憋坏了。你这个你在想还有那有病的是什么？也是怎么都是女民工啊？我看那报纸上说，这人呢、没有安全感到什么程度啊？都是揣着钱回去的，揣着钱回去，然后呢，就是只要一听见旁边人打手机说，哎，我快到站了，跟家里人说嘛，你到哪接我什么的，他就怀疑是犯罪团伙，谋他呢。于是你知道他怎么办吗？他整个3个小时他也在打手机，实际没给人打电话，就在说假装是震慑犯罪分子的这团伙，我咱也有人我到哪儿了什么什么的，哎呦，就能这样 啊。只有这个环境真的有这么危险吗？他真的这个犯罪的因素？ 你是没坐过中国的火车是吗？ 我不瞒你说，我坐过旅游的火车，我这么说 都很舒服。他现在 工作就 这个什么春运期间的火车都是超负荷的。另外一个呢，我们就是一个长期其他问题，你得这个钱为什么，我简单的想，为什么你不汇回去，对吧？我们一开始也这么想，为什么你钱不汇回去，你随身没不带钱不就完了吗？后来我看了一个报道，我觉得他为什么不汇，就他汇回去取不出来 啊。 他那个有的他们是通过邮局汇嘛，到了那个对那个老家那邮局呢，说现在没钱，因为大家都是汇过来的，我这调不出这么多现金，让你们都怎么弄，就得等着。 银行的正常， 他不是说我不给你，你需要等一等，等半个月再过关，又该回来了，所以他就没办法，只好带在身上。就我觉得对金融系统也是一个考验。 没错，这马先生说的，我就最近想起他们不都做那大国梦的嘛，都在说嘛。我就说人家那个谁，吴敬琏说的特，我觉得说的特别好，说什么来？就说现在不要急着说什么大国不大国的。 应该想着怎么样满足人民生活的幸福，这是咱们最实实在在要做的事儿，甭说那个大话。而且我就是说，这个大国呀，不是那种表面的虚张作势的，一个最具体的，我去你这银行，我就知道你甭说大国，你连香港你还比不上的嘛。你比如香港，我跟你讲，你去银行一个身份证，你把密码忘了也没关系，只要你带身份证，什么转账什么都能给你做，甚至是电话都可以了。你在这儿，你密码忘了，那对不起，你得重新申请，隔四天你要密码报失，然后怎么怎么，你办不了这个事儿。哎，你说你 瞧谁都不是好人。哎，不是我刚才 说谁都不是好人。 我肯定不是好人啊。所以那个我为了拉近我刚才我虽然没坐过这个春运火车，但我拉近一下跟这个大众的这个距离啊，说一下凡人小事。我发生过，在我更年轻的时候，我肯定是小时候我坐过那个公交车，你知道，尽管不是那么长途的这个春运的火车，但你知道在那个密闭的空间里面，我现在刚才你勾起了我。石海勾沉呐、 啊， 历史的史，石海勾沉，想起了过去的一些尴尬的往事。你说，只有在更年轻的时候，当我还很在乎自己是一个女性的外表和男女之间授受不亲、深受这种毒害的时候，一个女孩子在你十八岁的时候，在一个非常密闭的，你叫上海那种人挤人的那个沙丁鱼罐头的那个车里边，夏天的时候穿的又比较单薄，那个时候的情绪，我觉得超过。一个小时以上的路程也是会把人给憋疯的，你知道，又这么死扛着，知道所有的人，特别周围都是男孩子、男同事， 挤得你春情荡漾是吗？ 没有，我就希望别人千万不要有肌肤之亲，但是又无法的避免，所以自己扛着在肢体的心，把这僵直性脊柱炎， 是， 下车的时候都得搀着你。 他们说那北京地铁那个说，哎呀太挤了，把我老婆都挤流产了，老婆怀孕了。那人说这算什么？我老婆都挤怀孕了，就说这事儿。但是你知道，他们说这个票都卖不光，不是都卖光了，买不着票。然后现在你知道网上黄牛党都开博客呀、我那天看了一个黄牛党的。博客，当然他可能是一端邪说吧，咱这就不是，他说他是黄牛党，他说你们是想知道票到哪去了吗？说虽然这个票啊说是不涨价，但为什么你买不到呢？他就讲在我们手里，与其说在我们手里，不如说在代售点手里。他就说我教你一招，你们实在买不到票吗？你呀、假如说火车站售票是第二天早上八点，你什么时候去呢？你前一天晚上十一点半，你去那个代售点，轻轻的敲门，别那么使劲敲，里边有灯光，轻轻的敲，他可能不理你，但是呢你一直这么敲，最后他里边无奈，他可能就打开门，他可能就原价能卖给你票。说这是怎么回事呢？你知道吗？因为呢就是火车票的各个地方的代售点，据黄牛党说啊，代售点，那因为铁路是垄断性行业，你申请到这么一个代售点，那得花价钱。你那个代售点，你的成本怎么回来呢？平常那个时候你没这需要啊，就赶上春运，但是火车票不能涨价，对吧？你怎么办呢？他就说叫打票，打票就是说你一次啊只能打九张，但是呢你要一次的一下打了十张啊，好像就要向铁路局申报，于是你这一下打九张，也就是说你最快一分钟你打十八张。好像只有十八张，但是如果所有的这个代售点都这么干的话，那当然就没票。打给谁呢？就把这个他那个意思说代售点的这个人打给自己熟悉的人，其实就黄牛党嘛。我卖给你加个一二十块钱，黄牛党再卖黄牛党再加二三十块钱。他就是说火车站早上八点卖票，这个代售点呢是昨天晚上十二点出票，所以他就说为什么呢？就是说一等一开始开票第一分钟之内，实际上这票咵就打出去了，所以他让你前一天晚上十一点半敲这个门，他说他碰见过，看了也没办法，你敲门嘛，只能卖给你，这样还能买着票。 哎， 这不知道了啊，这可能是胡说八道， 智商全用在这个上边。 我看的报道是说，就是不一直强调实名制嘛，因为你倒票只有实名制，你跟飞机一样，飞机没人倒票，你再紧俏你也没法倒，对吧？都得凭着实名嘛。那么因为铁路系统是国有的，这个给他增加很大的负担，所以他不愿意做这个事儿。如果我觉得要尽快的实行一种简单的实名制，比如我凭你的，你买票到张三写个张三，身份证张三就上车了，不是太费劲吗？ 嗯， 这样他就把问题解决了。但是 说到飞机票，我常常觉得飞机票里面恐怕也有很多的猫腻。为什么有时候我都买的票的十弹里面有两弹他说是不能够给我发票的？票面怎么 到打零？票面机票 这里面是不是也有很多的？没有吗？ 咱不要速反扩大化啊！我讲这事儿都是黄牛党说的，这个很难说啊。但是呢，为什么人们愿意把这个当事儿说？这就反映说啊，现在就大家一聊天就说这个坏。甚至就是说这人坏透了，坏到什么程度，就是坏的这个心机百出。所以为什么这些你哪怕是谣言大家愿意相信呢？就是我们对人呢、啊、对这个人呢、啊、缺乏信心。你不要这么讲，你比如说我到台北，他感受到一种，你知道其实都是你的一种瞎相信，可是你莫名其妙的会觉得这个人都挺和善。比如说你莫名其妙的就会相信台北的的士司机、香港的的士司机不会给绕路。哎，实际上也有少数绕路的啊。但是为什么你会有这种不理性的这种相信？ 为什么呀？ 但是为什么你比如说你跑到哪儿，跑到内地的某些城市，你就会处处就像这个女民工啊，害怕你一打电话，这是算计我钱呢？你 对对对，社会的这个整个秩序能有相信感。 嗯， 我不要说一般人，我们也是这样。我们到一个陌生城市的时候，很怀疑人家绕路，绕路倒不一定说心疼那个十块八块钱，关键是费那时间犯不上他们也绕。 嗯， 但是实际上有时候他并没有绕，因为他可能城市的交通管制啊，或者是有的担心我们是不熟的，所以感觉是在绕路。 嗯， 那就是你长期积累的一种心病。 那些比如说是类似像焦点访谈这样的，就暴露社会黑暗面的东西，真的看多了，而且我特别乐意看这个东西。报纸我专找这个版面。 看到祖国黑暗是吗？ 没有，我想我知道这个有白地方就有黑，我左中右嘛这个。比如现在我就有个怪毛病，比如说在人多的地方我不愿意去。去了以后，如果我发现有一个人在5米以内，他老是跟我步伐一致的话，我就马上右转或者左转去我一个本来不想去的地方。我觉得他是偷钱包啊、扎艾滋针的，我就莫名其妙的恐惧，有这种东西，我要去绕一圈。 所以说啊，我现在觉得有时候朋友之间都是这样，没有办法信任，没有办法，没有这个东西很难办。而且你像那天马老师跟我还说呢，你知道现在有的人。有点钱的人，那么他有车嘛，他连司机，他连自己的司机他都信不过。我跟你说这里边有故事，咱们待会儿马先生说说。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马先生你说是不是，你说是，我是也听说有的人说我那司机，我在后座说话，我都怕他。 他是这样，就是我们今天的那个这个防范已经防范到最近的人了，过去防范是防范很远的人， 哎， 那个战线能拉的就比较远，一般亲近的人都不怎么防范。但是呢，这么多年我们能看到的各种例子，报纸上登的这些事呢，都是往往是越近的人越坏你的事， 杀手 啊。那么就是过去比如你雇佣的人，还有比如你最亲近的这司机，你比如司机是知道这个老板的一切行踪， 是是是 啊，有时候你在 他都知道， 你上去打电话啊干什么他都会知道。这时候他有时候会发生一些这个量变到质变的这一个过程，一开始听得少，后来听多了，然后他觉得这个事儿可以要挟你了，或者心里不平衡了，种种他可能就从另一个途径就出来了。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我们今天确实跟那个民工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就是他拿着钱的那种紧张跟我们紧张只是形式不同，但内心都是一样的。 嗯， 就是你现在不说人心大坏也许夸张了点，但至少是人心惶惶。 我真知道很多司机都是先一家人的先生和太太的双料间谍。 嗯，对 对，应该他说他给这个先生说啊贷款，这个开车完了以后他应该他什么行动，就像你说二奶什么的他都知道，晚上上哪宵夜了，又上哪 K 歌了。他同时呢，他其实是拿着这个太太的另一份佣金的，他随时向他汇报。 就是李莲英的后代吧，这是。 对，双料的。 他这种道德训练呢，在过去呢，跟今天有很多不同。就是英国，他对管家的训练呢，他有一条就是不听主人说话，就是他给主人比如服务一餐，服务餐以后呢，主人跟客人之间呢交谈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他一句都没听见，他是真的没听见。他从小就接受这个种道德训练，这个不是一个技巧训练，是一个道德训练。 规矩， 我不听你的， 嗯， 我不听我就不烦，我什么事你让我说我都说不出去， 嗯， 我就不想了， 真是。 但是我们的人呢，就是 不该听的都竖着耳朵听， 我们通身手眼，那八面玲珑， 能多听耳朵就多听耳朵。然后呢，有的呢把这个作为一种炫耀，他有时候是不是坏心？比如你身边的人，他会说，哎，我知道老板一件最近有什么事儿，他就很炫耀，因为他觉得他跟老板近呢，让别人高看他一眼，他出于很多目的，他就把这个东西散出去了。 我跟你说，这真是祸从口出。所以我现在有时候感觉啊，你有时候交往朋友也是这样，哪儿都好，嘴不好。你知道吗？你不能为朋友保守秘密。 嗯嗯， 你也没办法，你就觉得很无奈，对不对？他就是这毛病。 对，我就有一个朋友，就是个律师，他呢，这个，他有时候失去了很多商业机会，他都不知道，因为原来人家请他做律师，后来那个人就跟我说，说我发现这个律师有一个问题，就是爱打听事儿。我来了问西，这是大忌，因为他不知道。你不要认为说你好像觉得很亲密，其实他跟你没那么亲，因为你是商业关系，你拿他的钱呢。 嗯， 那这样的话，你打听这个事儿，你在这儿打听事儿，他就可能意识到你到别处也去打听，去传话、传小话，影响生意，就是道德已经影响到经济了。 哎， 打听， 包打，这是你们上海盛产 的。对， 包打听，对。 天天这种人往往还姓包。包拯的第三十四代才能再打听，真的，这人是当记者， 很 狗仔，对，很合适。 还 有当朋友的话，那基本完蛋。 不，就是他没有上升到一个道德高度。 我跟你讲，你说的道德高度，就是说白，你像英国管家，非礼勿视，非礼勿听， 对， 人能够把自己管到这么一个规矩的程度啊。也很难， 他有时候世世代代的都是官家， 而且因为咱们现在乱的时间太久了，所以我觉得前一阵有一组图片特别有这个象征性，就是你说的，你比如说像那天咱们说老外啊，他其实比中国现在他这个道德上他保守，那么他好多他在中国他觉得好家大解放，干什么都行了，你知道吗？但是实际上有些老外我看了很多特固执的那种，他其实都是他的那种道德教化。你看前一阵这报纸上还炒出来的，你说北京这车啊，他走了自行车道，他没走车行道，老外骑自行车的嘛，老外主持正义他就拦着不让过，你像这一般咱都不会这么干。你再看下一张，你看这车司机下来指着老太太鼻子就骂，然后你看再看下边，然后甚至于把老太太自行车扔走了，但是这老太太如此的固执，你看又把自行车拖回来，实际那辆车已经跑了，他还在拦第二辆车。你看这老外就是这么笑中一种那种顽固的那种神情，他就是觉得我哪怕你是中国，我也捍卫这个规矩。 我们缺这样的人，这样人多了，那司机就乖乖的走快行线。 那些人需要得到教训， 真是 孙子应该得到教训。 现在也学会说孙子了。 说到道德制度，最近我们女界有一个新闻，你知道我想了半天没想通，它是司法还是道德还是传统文化，这我都没想清楚。是什么呢？就陕西省人大开会，他有另一个法庭。正儿八经的提了一个议案，就关于性骚扰的陕西省的定义是怎么样的？它跟欧洲我们通常知道在美国的定义都不一样。在欧洲的定义的话，就是在当事人不愿意的情况，强行的产生一些性方面的这个要求，或者说哪怕是抑制给别人有这个东西。陕西省这我一看挺逗，他说规定了三条，什么叫性骚扰？首先，他的性骚扰仅限于女性，男性对女性，女性有时候比较强悍的女性也愿意对男性。 是，经常有这样的事吗？ 你干嘛很期待的看着我？男性对女性，如果下列三条属于性骚扰的范畴，是要严令禁止的，是要被抓进去的。他说哪三条？你看的挺可笑。第一，我们过去说非礼勿动，非你这个东西，他说不能动，怎么动到这个眼睛都不能动？就是说，如果盯着那个女性的第二性征部位，时间过长，就算性骚扰。 多长算长呢？ 他没有界定，可三秒啊，三分钟，三个小时，我就觉得那挺有意思。 我照分钟来单位来计算的嘛。 还有什么吹口哨、抛媚眼儿，这个都是很难做司法鉴定。我觉得这个怎么弄啊？这个法要 再 通过。 咱去一下广告，讨论一下影子的事儿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甭说你了，人马先生一出差都受性骚扰的，你知道吗？你别看这样， 你现在在宾馆里一住，十有八九都会有人打电话，你需要不要这个服务那个服务？这不，这说起来这是比较明确的性骚扰。 而且他不管，比如说他头一天给我打，我也给我打电话。第一天可能没有判断出我的声音比较醇厚，具有磁性啊。然后他没有判断出我是个女的。第二天照打，第二天我掐细了嗓子说我不要。然后他再打，他还问我，他不慌不忙问我，你为什么不要？我说我不行，为什么不行？别人都行，你为什么不行？ 啊，强行 给我斗嘴 啊！ 他一点都不招慌，是不是？ 哎，这真是有意思啊！ 你再又骚扰我，女性对女性的骚扰，我也感到很难受那一晚上。 哎呦， 这个社会进入一个快速的经济发展时期，这不可避免。我觉得我们会逐渐规范，但是我觉得陕西省那个规范有点过头， 对， 就有点不够厚道， 不够宽容。提案千万不不妥当。 我想那个事儿是首先是没法执行的这些条款，我觉得最好就不做啊。什么叫抛媚眼啊？我 他确实是有现实意义。比如说我走在路上有一个，如果在美国，说实在的，你可能要骂我。 对，你应该 咱这个听着口哨就夸我长得 pretty。 我跟你说。这个， 但在这里我就不， 我跟你讲，这个社会变化呀，我也不知道是哪对哪错。你比如我当年曾经有段时间爱泡吧，去酒吧玩，对吧？不是那个时候啊，我觉得挺好，俊男美女的哈，人也比较纯。而且你看那个时候为什么呢？就大家不是特别快的要去搞色情这一套，然后呢就是偷偷的看一眼，那叫抛媚眼。其实我觉得那不是性骚扰，去酒吧就是这个嘛，跟偶尔看一眼有点暧昧的东西，那是有。可是你知道啊，很多年我没有去了，然后我再去某些酒吧，我一看我怎么发现变了行式了，一个个都好多那男的啊，就打着领带，带加着个公文包，舔肚子，油光光的脸，然后一帮小姑娘穿这么厚的那个鞋，就在这个酒吧正中间搔首弄姿，旁边我去呢，旁边一圈男的就这么傻乎抱着那公文包就这么看呢，瞪着这个女的，我就说这地方怎么都这么玩了， 就比较直接了嘛，就他在学摸这个 赤果果呀，这 是据说唐朝的酒吧都是这样的， 唐朝有酒吧 没有抛媚眼那一套的，直接就看看了跳走。 唐朝有 酒吧，他们都有。 我有时候偶尔的，非常偶尔的去一趟酒吧，我觉得是一种很轻松的环境才好，就大家酒吧就希望碰见生人。全是熟人就没意思了，弄聚会说这个你得全都认的，那什么意思，很累。我曾经有一次自己跑到酒吧里，就是想看一看球赛，那天就觉得特别好，感受就是谁都不通知，就一个人，那个感觉我觉得很舒服。 啊，您就找一没人， 对，就不想再说话，不想说话， 是， 当然也幻想着有个人能坐在跟前，那最好。但是 什么样的人？ 中国人外国人最好了嘛？ 对的， 那没这事儿。 中国人去酒吧都是熟人， 对， 一块去， 不是像外国人说认识陌生。